新路是老实一人，把从组队到最后通关副本，中间翠豆和无敌醉俊朗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加工，原原本本地和会长灭天尊说了一遍。新路没能体会到翠豆心情，灭天尊听完这事情经过却是立刻就掌握了。无奈，掌握了也只能无奈。这事儿显然就是关乎了一个脸面问题，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别说无敌醉俊朗没什么问题，就算有错，难道还揪着人来给翠豆道歉不成？这可是网游，脸面是比命还重要的问题。大家大不了一拍两散，没多少人真愿意放下身段向别人低头，就算不占理儿，也要站直了身子死撑着。给你道歉，凭什么呀？就凭你是 MT？ 事关脸面 ，MT 算个毛线呢？灭天尊左右想想，这事儿想解决，关键还是在给翠豆找台阶下。这台阶儿，无敌醉俊朗那边是不用想了，看来只能是自己这会长去装孙子了。郁闷呐，灭天尊也烦心上了。这网游的工会会长，除非是俱乐部或是金钱战士那样的主，不然就是像他这样没啥像样地位的。出了点啥矛盾，你会长就跑前跑后忙去吧，忙出个好结果还算值了。最怕最后矛盾调解不成，自己还弄得里外不是人，那才真叫郁闷。灭天尊叹息着给翠豆发起了消息， 翠豆啊，大家一起游戏都这么久了，你要退会连个原因也不说，这多不好啊，回头工会里其他人问起翠豆为什么走了，你让我怎么交代啊？你可是咱们工会的首席 MT。 灭天尊全然装出一副不知原因的模样，一段话里三道暗示。第一道打感情牌，让翠豆留恋。翠豆退会的原因单纯的要死，你要给你搞复杂了，和他讲什么大道理，那等于就是向着无敌醉俊朗，那太拉仇恨。没准原本只是单纯的因为对无敌醉俊朗，这时候就会对工会也有不满，那可就覆水难收了。而现在这种局面，只是不爽无敌醉俊朗，只要不深化，翠豆肯定会对工会、对工会的朋友有留恋。第二，是说自己的难处，这就是埋个台阶下去，等到翠豆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句就算是帮帮我，给其一个舍生取义的机会，皆大欢喜。至于第三道，那就是明确点出了翠豆的地位。翠豆看无敌醉俊朗不爽的原因，灭天尊已经完全吃透，此时强调其地位，自然很是能讨得对方的欢心。灭天尊这家伙手腕也是相当高超，他可不是一般人，表面上就是个玩家会长，事实上却是霸气雄图的工会核心人员，这是为俱乐部办事，放外边扩展势力的。换句话说，和第十区的夜渡寒潭一样，也算是分公司经验级别，只是他这个分经理对内对外都不曝光，就在平凡的掩饰下为霸气雄图经营利益。崔豆这样的 MT， 灭天尊当然会很重视。 MT 这种团队核心，光是技术好那也不行，人得靠得住。 MT 一般会被工会倾力培养，待遇非常，你要弄个靠不住的，从你这好处拿尽，头一转拍拍屁股走人，这上哪儿哭去？从这一点上来说，翠豆能成 MT 就已经是一种认可。灭天尊现在也就是尽力调和，真要搞不定，那翠豆依然是他心目中的首选。灭天尊藏了三道暗示的一席话说完，翠豆久久没有回信。灭天尊更是已经提醒新路那边，这事儿不要再插手了。新路的性格灭天尊也了解，这事儿要新路去说，肯定是数落翠豆无理取闹，没事找事儿，这显然就是把工会往翠豆对立面推的方式， 所以听完新路讲的真相，灭天尊立刻告诉新路，你玩去吧，我来处理。灭天尊耐心地等着翠豆的回复，一边却是看到公会频道里新路一直在问有没有要去古龙深渊的，问了半天也没人应。灭天尊突然心念一动，又给新路去了条消息， 我跟你们去吧。 啊，你去？ 新路意外， 不是说那骑士厉害吗？我来见识见识。 你输出得收着点啊。 当然了， 灭天尊应着，随后角色就朝古龙深渊那边赶去。九等一等来等去，居然把会长大人给等来了，队中人自然是更加意外。网游会长虽然大多受力不讨好，但论地位到底还是要比 MT 超然。队中玩家一看自己今天开荒个小副本，先是首席 MT 作陪，现在又是会长亲自加入，顿时觉得自己在这公会的前途一定远大的不得了。 人齐了咱就开吧。 灭天尊对大家的问好一一回应后，乐呵呵地说道。 进门。 新路指示着。会长虽来了，队伍却依然是他。队伍开进副本，立刻站了起来。MT 自然是无敌醉俊郎。灭天尊也不太理会其他人，看的就是无敌醉俊郎的技术。这 MT 的技术拉小怪什么的也就能看出个熟练度，真要想看出实力深浅，那局面得乱，越乱越显示一个 MT 的控场能力。于是灭天尊准备时不时故意搞点错，比如一不小心多引几个怪啊，再一不小心 OT 一下呀，反正要状态经常有，时不时就来一出。出错的解释灭天尊都构思好了，引怪了就说好久没下这本了忘了， OT 了就说装备太牛了不小心没控制好，都是比较成立的理由。计较定了，灭天尊立刻付诸行动，看准一个 MT 无敌醉俊郎已经挺忙的时候，故意走错位，刷刷带回来三只怪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久没来了，这本是不是改了？以前这边没有怪啊。 灭天尊带着怪回来哇哇叫着，旁人一看郁闷，但这是会长又能说啥，赶紧上去救命吧。无敌醉俊郎却是最镇定，直接没理会长引回来的三只怪，任凭三只狂扁会长，只是说了一句， 输出打那三个，会长坚持住。 言下之意，你先自己当会儿替吧。这个照常理很难坚持，尤其队里就一个牧师，但灭天尊装备好啊，比翠豆还要碾压，虽然防御不如翠豆，但是碾压副本的时候谁会关注防御啊，要的就是攻击力，最强的攻击力。灭天尊现在掉血是挺快，但是领着其他输出狂扁小怪，小怪的血掉的比他还要快，到最后真是坚持着把三只小怪都干掉了。无敌醉俊郎却只是从绿儿转过视角来扫两眼，以示关心。灭天尊郁闷，自己太强了，引回来的小怪自己当替就给干掉了，这要再多引了自己扛不了，无敌醉俊朗来也是不行啊。这个办法看来是不能用了，引少了人根本不理，让他去扛，引多了大家都是个死，那就直接死吧，还救个啥呀。引怪不成，进入第二方案，打 OT。灭天尊是职业拳法家，这就是真的纯输出职业了。灭天尊此时开始疯了般的狂锤，结果这么一通锤，终于是锤出问题了。自己输出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死活不见 OT 啊。制造点麻烦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灭天尊锲而不舍，继续努力以制造 OT 为己任。结果一直到最终 BOSS 倒下， 输出列表上灭天尊是绝对霸气， OT 完全没有制造出来。但是灭天尊已经不用再试探了，没出 OT 那也是一种结果，在自己如此无脑输出下居然还能拉得稳仇恨，这无敌最俊朗的技术可能是比翠豆还要强悍的。 怎么样，挺厉害的吧？ 副本结束后，心路对灭天尊说着，他自然不知灭天尊的心思，只是这全程打下来局面一直控制得很好，无敌醉俊朗可以说是一点失误都没有，一个优秀 MT 能做到的他全都做到了。 挺厉害的， 灭天尊点头，这个无敌醉俊朗的强悍超出了他的想象，难怪会让翠豆产生这么大的压力，这人要是可以顺利发展起来的话，足够取代翠豆的地位。换作平日里，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加入，高兴都来不及。但这一次，加入的人和工会首席 MT 出了矛盾，这就难处理了。副本的过程中，翠豆有过回复了，灭天尊暗藏的三个暗示终究还是失败了。失了面子的翠豆对无敌醉俊朗怨念很深，摆了要有我没他。两边如何取舍，灭天尊早就心中有数的。不过在见识到无敌醉俊朗的厉害后，灭天尊却还是有些心疼这样的一个人才。放在他这灭天公会的角度，这人是不好留了。但是从霸气雄图分会长的角度去想的话，这人倒是不难安排。灭天尊飞快地和霸气雄图这边的会长蒋游联系了一下，直言自己这边发现了一个技术相当不赖的骑士玩家，只是刚进工会就和工会玩家闹了矛盾，不好处理，让蒋游这边想法子把这人笼络到其他工会去。 有这种事儿，我来安排吧。他叫什么名字？ 蒋游问着。能让灭天尊都不舍得放弃的人才，蒋游也是立刻重视起来。 无敌醉俊朗， 灭天尊回道。 这名字够嚣张的啊。确实嚣张，不过人有嚣张的理由。我刚才和他一起下了一趟副本，仇恨拉得稳得不像话，我故意想打出 OT 来见识一下他的实力嘛，结果居然打不出。我和他的装备可还差着档次呢。这么厉害啊，我会尽快安排的。 蒋游动容了。